想哭但是哭不出来，等到思念伤害淹没我，而爱已不在，你绝望的离开，没有泪流下来，我哭了爱再不会回来，我会这么等待，舍不得一春去秋来，在你的爱之外在哪里存在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天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云奇。全球首套高铁自动驾驶系统在中关村完成现场试验，标志着我国高铁即将迎来自动驾驶时代。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消息，2013年以来，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连续5年保持下降，今年上半年进一步降至14.5%。据悉，澳大利亚当局向9名参与泰国青睐洞穴救援的澳大利亚人颁发英勇勋章。卡塔尔国计划投入18亿美元扩建乌代德空军基地，美国使用该基地开展在中东和阿富汗的军事和反恐行动。近日，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开回应称，没有招标采购过长春长生生物及武汉生物相关批次的问题疫苗。北京9条公交线路优化调整，此次调整后，通州北部及西马庄等地区乘客往返中心城区提速，望京东部地区公交线网加密。美国超模卡利·克劳斯近日在推特上公布订婚喜讯，并向其未婚夫倾诉爱恋，文字后还配有2人亲密合影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住眼睛，恍惚没有你身体的温度，没有你爱的书，你两个人住，他在何处，绝对幸福。听说他为你而戒烟，听说他陪着你散步，笑声已淹没了从前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幸福归属，嘿耶，想

街上的人都看起来我幸福一点，用寂寞来自言，还是最想要你陪。曾一起走过的夏天，我常常会梦见，我猜不到你真正的感觉。思念写着脸上的黑眼圈，有的时候我宁愿你对我坏一点，无法停止幻想我

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云奇，来自周杰伦《蒲公英的约定》。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周杰伦的中学和他的初恋，他所在的中学后面有一个篱笆园，他和初恋女友经常到篱笆园里玩耍，看到园里飘飞的蒲公英，周杰伦就做了这首歌，后来这首歌也成了很多90后的校园回忆。那么在你的记忆里，是否也和一个扎着马尾的女生有个约定呢？而那个女生最后去了哪里？最后你们成了朋友还是恋人呢？

零添加保质15天，当天鲜炖冷鲜配送，今天下单明天就收到了。 哇，这个量够足还新鲜，我这就去下单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销量突破180万份。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看透一个人很准，你关注对方，经常赞美或评论他的分享，他每次或多数都及时回应，说明他很在乎你，请珍惜你们的感情，这不是一般的朋友。你发了一条个人心情不安的信息，能在第一时间给予回应并安慰你的人是最在乎你的人，对方很有可能是你的密友或者是贵人亲人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是英奇。也许微信不能让你完全看清一个人，但至少它说明了一些问题。 感觉走新的生活，连四季都忘了，春夏秋冬，你可以像自在的风，将爱散播在我心中，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，围绕着地球转动。哦哦哦，窗外那片蔚蓝的海，把夏天留了下来，九月的天空像白日梦一样无忧，空气流动温柔，轻抚我的脸孔，就让烈日蒸发多一沉重，有一种被释放的快活，我的心像

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云奇。国务院正式在微信端推出智能服务机器人程序，智能化破解政务新媒体服务难题。西安发布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规范，其中包括中小学教师不准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接打手机，不准上班时间上网聊天等等。民调显示，有一半的受访者不认可特朗普在峰会上的表现，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表示认可。近日，法国将偷拍界定为轻罪，最高可以判处两年徒刑，并处以3万欧元罚款。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2018年11月5号到10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，由商务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。北京环保局介绍，2018年上半年，北京市 PM2.5 平均浓度为56微克每立方米，同比下降15.2%，为历史同期最低。阔别六年，明星舞蹈真人秀《新武林大会》在东方卫视开播，《新武林大会》、迪丽热巴等关键词迅速占据微博热搜榜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看懂，你会的。

去感觉你的包围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秀来秀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许茹芸《美梦成真》。这首歌来自电影《美梦成真》同名中文主题曲。许茹芸的《如果云知道》独角戏奠定了她的云式唱腔的鲜明风格，她的声音飘渺却带有一点歇斯底里，辨识度极高，她的一首首情歌都成为了无数人的心头好。 看见你

以前我的写作老师常说，只有沉得住气才能发得了力。其实每个行业都是如此，一件事只有不断认真的做，才会有精湛的可能。短期的爆发或许夹杂着些许运气，长期的爆发却一定要靠耐力。那些等待爆发的时刻叫做沉淀，经典久了久，我新奇，沉淀过后你才会遇上更好的自己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